第33集。 出院当天。 这么多药，我就失了一点血而已。 孟昭这才注意到陆时琛刚刚提回来的大包小包的东西。联想到陆时琛之前买止疼药时大包大揽的奢侈作风，孟昭警惕地问， 你不会把医院补血类的药物都包圆了吧？ 陆时琛神情冷淡地把那些东西重新拎了起来。 没有， 那医生开了这么多药？ 孟昭接过陆时琛手里的一个精装礼盒，打量着外包装说， 这是保健品吧？医院还能开保健品，不违规吗？ 这是我去外面药店买的，补气血的。 孟昭无言片刻，看着陆时琛手里另外几个一看就价格不菲的礼盒，到底没忍住吐槽。 陆时琛，你退休以后啊，一准就是保健品传销的主要受害群体。 也不能这么说，陆顾问这保健品买的也没错，这东西补血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媳妇坐月子那会儿也吃过。 三个人出了病房，朝电梯的方向走。赵队接着刚刚的话， 刚才说到哪儿来着？哦，对了，盐城这边你放心啊，我们那天晚上就已经给所有交通关口发了协查通告，规定只要身上有伤的人就必须严查身份，确保罪犯逃不出盐城。而且我这趟过来啊，主要也是想请你跟陆顾问帮个忙。 师哥你说 啊，我们想让技术人员根据罪犯特征绘制一幅嫌疑人画像。小猫陆顾问，你们当晚都跟绑匪接触过，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罪犯的特征信息啊？ 罪犯的面部特征啊，那三个人当晚都戴着口罩，其中一个还戴了帽子，露出的面部特征十分有限。 赵队拿出一支录音笔 啊，你们尽量回忆，我录个音啊。 跟我交手的那个人眼角下方有一道向下的刀疤，那条刀疤的全貌看不清，被口罩挡住了。这人眼睛周围的轮廓比常人要深，眼眶略凹，眼角微垂，从露出来的面部特征来看，年纪应该在40岁左右。 孟昭又详细地描述了那个人的眉毛、脸型、身形等特征。等陆时琛描述另一个人的特征的时候，孟昭坐在一旁陷入到了沉思。刚刚在描述那个刀疤脸的局部特征时，他总觉得越想越熟悉，似乎在哪儿见过这个人，尤其是眼角的那条疤。倏地，孟昭脑中浮现出一张画像，他面色一变，喃喃道， 是他。 想到什么了？ 孟昭拿出自己的手机，快速翻到之前保存的一张嫌疑人画像。 你看看，跟我刚刚的描述像不像？ 这是杀害卢阳的凶手，是那两个安龙管理者所说的管事的。 这人那晚把脸遮得严严实实，我一时没能认出来，看来他杀了卢阳之后又逃到了盐城继续作案，真是吴嘉义的得力手下呀。 也就是说，现在有一张现成的嫌疑人画像？ 是有现成的，不过现在看来这画像的细节还是跟真人有些出入。师哥，你让你们局里的技术人员根据我刚刚的描述再更新一下眼睛周围的局部细节。 行。 车子停到酒店门口，下了车跟赵队道别之后，孟昭和陆时琛乘坐电梯上楼。孟昭这几天本来就有点犯晕恶心的后遗症，刚刚坐了一路车，这会儿觉得头更晕了。一到酒店，孟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这几天他总闻着自己身上有股血腥味儿。孟昭抱着睡衣，踏拉着拖鞋往浴室走，陆时琛正坐在沙发上研究药品说明书。孟昭扯着上衣后领，把衣服从头上薅下来，脱下的 T 恤牵扯到肩上的伤口，孟昭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陆时琛也跟进了浴室，陆时琛帮孟昭把 T 恤从左臂上退下来，又拿了上次受伤时买的保鲜膜缠到孟昭肩膀的绷带处，以防伤口进水。 陆时琛动作小心谨慎，生怕牵扯到孟昭的伤口。帮孟昭缠完肩上的伤口，陆时琛也就没再说什么，走出去了。孟昭冲了一会儿温水，温水让他的肌肉放松下来。在医院的时候，他一直在时断时续的睡觉，根本就没心思想别的。到了这会儿，他才生出了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孟昭以前是不怕死的，他甚至觉得如果能跟自己的母亲一样以身殉职，倒也不错。所以在那把匕首刺过来的时候，他的脑海之中并没有多少对于死亡的恐惧。但是直到他和陆时琛并肩站在一起，而林迈把枪口对准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如果就这么死了，自己会觉得解脱，但是绝对不会觉得圆满。自己的人生是遗憾，遗憾之处就在于他和陆时琛相识多年，但是这么并肩的次数却实在是少之又少。洗完澡，孟昭擦着头发走出了浴室，头发擦到一半他就犯起了困，索性早早躺到了床上。孟昭这几天除了吃就是睡，享受着朱代宰之前贴标的待遇，把之前缺的觉一并都给补回来了。当他正快要陷入睡眠的时候，他睁眼一看，是陆时琛在试他的脉搏。孟昭睡意未消，问：“ 怎么了？”“哦，没事。” 陆时琛的手指仍旧没有移开，指腹触碰的位置脉搏跳动，那一下又一下的律动让他头一次感受到了鲜活这个词儿的意思。孟昭再次的察觉到了陆时琛的异样，也许是陆时琛平时看上去太过冷静了，一旦他和平时不同的时候，孟昭总是可以轻易的感受到他的变化。孟昭说：“ 陆时琛，全市举办的警察格斗比赛，我可是年年拿第一的。工大的体能测试记录当年是我破的。” 陆时琛仍旧没有出声。“ 要不是那天晚上三个人手里有枪，我一打三都不在话下。” 那天他抱着孟昭上车的时候，让他想到了当年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到的那个崩溃的少年。按着孟昭，陆时琛的脑中却不合时宜地闪过那把匕首即将刺中孟昭的一瞬，倏地他的脑中开始掠过一些念头。 将案子推动到这一步真的是正确的吗？哪怕最终追寻到了真相，这结局真的会是我自己想要的吗？ 孟昭看向陆时琛，他的脑中却突然闪过了那页笔记本上贴着的几张照片。 要将笔记本的事情告诉陆时琛吗？但真相还没有查清，这样做会不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还是算了，再等等吧。 陆时琛似乎微微出神，也正在想什么。孟昭说：“ 原来你也会发呆啊，在想什么呢？”“ 啊，没有。” 都等过了一个冬季，心存侥幸，你却没声音。我把遗憾一遍一遍翻来覆去看清晰，又错过了一个夏季，换来黎明人总是叹息。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